接下来我为大家唱的这首歌曲是，歌名叫做《你好吗》。从前那段相互伴，难以琢磨的情感，我们真的是那样的深爱过，而一切就像他们预测般，不了了之的散了。我们经历多少的挣扎，没有人知道。如果在人潮流动的路上和你相遇，我会记得我们曾经在一起。我会尝试找一个早已淡忘的共同的话题，像这样的面对面能否拉近我们的距离。你叫我最关心的是在分开的日子里你做了些什么，许多我想问的都不是我现在的身份适合问的事。面对你笑容依然的眼睛，你忧伤深长的心灵，我终于说你好吗，你好吗。面对你笑容依然的眼睛，你忧伤深长的心灵，我终于说的是在分开的日子里你做了些什么，许多我想问的都不是我现在的身份适合问的事。伤深长的心灵，我终于说你好吗，你好吗。面对你笑容依然的眼睛，你忧伤深长的心灵，我终于说你